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六集。 人这辈子，短短几十年，大事小事都是一辈子。要是没经历点大事儿，是不是也挺亏的？ 让他这么举重若轻的一说，好像也挺在理。孟千姿爬起来，背倚山壁。 就你会说话。 他盯着那山胆看，盯久了，鼻尖上竟渗出细密的汗珠来。 那这东西怎么办呢？ 孟千姿从小就有个浮华无畏的性子，从不怕做决定。眼皮一掀，撂一句，有问题算我的，也不怕揽责任，下颌一扬，傲气十足。 他们都是听我使唤的，有问题冲我来。 其实那时候身娇肩也软，并扛不起什么责任，但姑婆们喜欢他这性子，做高位的若是遇事畏缩不敢落锤，凡事推给下头人顶锅，那也太没志气了。但现在竟没了主意了。江恋看出他的心思。 你有两个选择。 这不废话吗？ 一呢，是把山胆留在这儿。山胆虽然亲近神棍，但没长腿，不会跟着他跑。同滴油和蛇乱走是废了，不过这崖下太险，世上又没有其他人能把山剖到九重，放在这儿还是保险的。坏处是好像多米诺骨牌推进至此，突然被摁停，所有疑团谜题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山胆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功效，还会引出什么事件，你是不可能知道，你也帮不了水鬼，因为只看见山胆的模样对他们毫无意义。你也不会知道白水霄为什么一路拼命阻挠，这女人嘴太严，不见棺材是不会吐一个字的。 江恋就在这里停顿了一下。孟千姿并不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，她自己也想得到，只不过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再落回耳中，感觉是两样的。 二呢？ 二就是把山胆带回去，让这骨牌畅快淋漓，一推到底。有些事情是不推不动，山胆在这儿僵挂了几千年，因为我们的到来产生了一些扰动，事情有了进展。比如原来山胆不是被供着的，反向是被监禁的，再比如他还跟神棍以及箱子甚至龙有关。我相信他如果被带出去，真正发挥山胆治水晶的功效，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，甚至很多人的命运。但如果继续在这儿僵卧，那也就是这么僵卧着。坏处就是未知，一切未知，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未知。 两人并肩坐着，呼吸清浅，都目视着那枚山胆。这石室里像是没有空气流动，连山壁上的石毛都不曾颤动一下。但最安静的地方往往蕴藏着最磅礴的力量，也许来日一切惊涛骇浪都是自这儿开始的。良久，孟千姿冒出一句， 饿了。 嗯？ 能量棒吃完了。 懂了。江恋伸手进兜摸了根能量棒出来。孟千姿一共发了两次饭，两根能量棒，每次江恋都习惯性只吃半根，刚好剩下这么一根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入了孟千姿的眼。江恋把能量棒递给他，有点感慨，那心情宛如好不容易藏下点私房钱，还没捂热就被狡猾的敌人给搜刮了去。孟千姿接过来，撕开袋口，动作虽轻，但包装纸毕竟是塑料做的，时事安静，稀稀疏疏的碎音仿佛到处都是，直往耳道里灌。孟千姿咬了一口，实在忍不住，扑一下捂着嘴笑出声，甚至喷出了一些渣沫。 所以说你藏什么藏，路度为安，自己吃了不好吗？藏到后来便宜了人家。 你别呛着，哼，我不藏，你现在喝西北风吗？ 怕咀嚼声太大，孟千姿闭着嘴，只拿舌头牙齿慢慢磨咬，而一旦周围没了声音，重又安静，注意力便不觉又回到山胆上。 其实道理都明白，就是怕做错决定。 哼，你才多大点啊，现在这决定就让你止步了，那以后还指不指望做更艰难的决定了？再说了，即便有狂澜，还有一个词儿叫力挽呢。啊，做决定这种事儿，在我看来没什么对错。就好比你在上大学和打工贴补家用间做选择，难道不上大学就一定前程尽毁，人生再无希望了？难道就只有大学是学校，社会就不是学校吗？你就不能打工积累经验，寻找机会，开创事业，同样也走上人生巅峰吗？决定没有对错，最可怕的难道不是做了决定之后两手一收，听之任之，放任自流吗？ 这人说起道理来宛如神棍，讲起他的科学理论还真是一套一套的。孟千姿瞥了他一眼， 你呵，挺会煲鸡汤的呀。 也是强项，不然呢，那些颠沛流离饿到前胸贴后背，盖着捡来的破报纸，睡在嗖嗖灌冷风的桥洞底下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没人从旁打气，无非是自己给自己煲鸡汤，坚信明日有糖，明日有饼，而我必是能拿到这糖和饼的人。 这样一来以后会有好多事儿啊。 嗨，是你是富贵清闲的太久了，这人生在世谁不是一堆焦头烂额的事儿？神棍要找箱子，我也在找箱子。 谁在找箱子？你妈小恋恋，你也在找箱子？ 原来神棍正睡到迷迷糊糊将醒，忽听到有人说什么神棍要找箱子，我也在找箱子，刹那间就没了睡意，几乎是噌的就坐起来，看定了江恋，嘴巴大张。 我没告诉过你吗？想起来了，神棍是问过我来湘西的原因，我那时戒心重，顾左右而言他，三两句就把神棍打发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共同进退，又看了人家那么多秘密，我自己那点事儿好像也不值得藏着掖着，更何况事实证明多个人参与进来确实是多条路子，神棍之人什么都知道点，不至于一条四通八达的大路。没错，我是要找箱子，先前我还怀疑过跟你找的会不会是同一只，现在看来应该不会了。 神棍要找的那只太古老了，跟山胆以及传说中的龙都扯上了关系，他是高攀不上了。邝家的那只只不过是遗失在解放前，装了一份独特的药方而已。他简明扼要把邝美莹的事儿说了一遍，神棍听得目不转睛，心里还喜滋滋的，觉得大家同为寻香者果然是有缘分的。正听得专注，忽然瞥见什么，心头一突，又不敢高声叫破，于是一把抓住江恋，压低声音： 看，看，他这是要…… 江恋转过头，看到孟千姿正托起山胆，拿干净的绷布包住，放进那个随身的小背袋里。尽管事先差不多猜到了，但亲眼看见，江恋还是觉得像见证了什么大事一般，有别样的感觉漫过周身，心头止不住的震荡，但他不想表现得像神棍这样大惊小怪，于是说了一句： 你淡定点儿， 吼口叫高，江炼先拖了神棍上去，又过来帮孟千姿。送他上山壁时问了一句， 哼，做好决定了，现在不怕了？ 怕呀，但是呢又有点刺激，以前的人生像是一眼能看到头，现在不一样了。 现在看不到了，未知也莫测，要一步一步拿脚去丈量，走下去了才知道。 你会没事的。 江炼并不十分笃定，谁也没法用笃定去压未知，但是由衷祈愿，孟千姿反而答得洒脱。 有事儿没事儿谁知道呢，反正有事儿没事儿，命长命短都是一辈子，随便他了。 说完了挠身就上去了，也没要江炼托举，这点石壁对他来说根本就不费力气。反倒是江炼空张着玉托的手愣了一会儿。白水霄被关在一间帐篷里，帐篷偏扎在一隅，离大营地有段距离，怕他独处时搞出什么小动作，帐篷里随时有不少于三个人，外头也有四五个，这样的防守堪称固若金汤，怎么也不可能逃得出去了。白水霄平息了想逃的心，只呆呆地坐着，有时低头看向小腹，浑身止不住地哆嗦，有时又温柔含笑，似是无惧无畏，死也瞑目。外头传来了秋冻的声音， 爹，你散步散错了方向了吧？ 白水霄愣了一下，空咽了喉头，明知看不见，还是直盯着帐篷门的方向。心慈，他记得这个人，在孟千姿的宴席上，在云梦峰那间被改成医务室的客房里，还有刚刚被催吐时。 啊，不是散步，我要了点药水来，你让人给白小姐擦擦吧，你看她脸上那伤口。 这就不用了吧， 哪怕明天就处死呢，今天也得让人吃饱饭吧，难道你关着她看着她伤口烂掉吗？ 能听到秋冻轻蔑的笑，似是不愿帮她传递，只没好气地说了句， 你进去自己给吧，里头有人。 门帘轻动，心慈走了进来，大概是没想到里头有这么多人，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。过了一会儿，讷讷地把药水瓶递给其中一个，那人不接。 哼，这女人杀了我们兄弟，我还给她上药。 新小哥，你们做化妆师的是不是对女人特别好啊？见人哭两嗓子就受不了了？你是没见他杀人时的狠吧？ 不是的，这一码归一码，他是杀了人，但是我们不能跟他一样吧？ 呸！ 话还没完，一直没出声的那个人呸的一声吐了口痰在新慈的裤边，新慈涨红了脸。 哎，你这人 三人都不理他，还爆发出了一阵哄笑声。白水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没说出来。新慈也来了气，蘲下身子拿棉球蘸了点酒精想塞给白水霄，见他被捆着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着自己帮他擦拭，脸颊微凉，旋即有刺痛切入伤口，白水霄忍住了没躲。 新化妆师，这女人会使唤虫子，小心她放一条在你身上。 新慈瑟缩了一下，往后避了避。白水霄惨笑一声，轻声说了句， 我没虫子，你不用担心。 新慈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嗫嚅着说了一句， 白小姐，杀人偿命，这事儿没人帮得了你，我看你还是坦白从宽，有什么事儿，你就都向我姑婆交代了吧。 我没什么可交代。 你是不是被那个洞神控制了？你跟山鬼又没仇，做错了事儿肯定是身不由己，受他逼迫的。白小姐，你把事情向我姑婆说清楚了就行，这里头有个主犯从犯的分别，你可不能稀里糊涂的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，给别人背着黑锅呀。 我自愿的， 我自愿的。 白水霄忽然激动地扬起脸，嘶吼了句，心慈猝不及防，药水瓶险些脱手。白水霄双目赤红，死死盯着他看，那表情像是要从他身上咬下两块肉来才能出气。 我没做错，是你们来害我们，我拼命保护我爱的人，我有错吗？啊！你来杀我，我当然就要杀你，天经地义，天经地义。 他再也不复初见时的脱俗和灵秀，神智似乎也有点迷乱，瞪着一双机遇暴突的眼，再加上脸上血肉横翻，几乎要纵扑过来的架势，心慈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腿脚一软，一屁股坐翻在地上，还是边上两个人过来把他半扶半拽了出去。出帐篷时还能听到白水霄神经质似的诘问， 我有什么错啊？天经地义，天经地义。 心慈坐在地上缓了好久，这才歇过劲儿来，起身慢慢地往回走，走着走着想起白水霄那张脸，又是一阵心悸。心慈捂着心口一痛喘气，边上有人咳嗽，是孟劲松。心慈索性把胸口捂得更紧，还闭上了眼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。 老孟啊，我不行了，你跟五姑婆说换个人吧，这种卧底的事儿我可做不来。 你不是对他挺有好感的吗？ 我那不是刚有好感他就杀人了吗？啊，我可是守法良民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告诉我他身上又有蛊虫又有异形，我能不怕吗？我蹲在那儿，我腿肚子都哆嗦，我生怕那个异形爬我身上。 不会的，那东西要能随意爬到人身上早爬了，轮不到你。哎，五姑婆呀夸你表现不错呢，白水霄这人疑心重，突然对他好他反会疑心，你尺度把握得刚好，既坚持立场又适当释放同情，这第一次啊很有收获。 我还有收获？ 刚刚一通惊吓，心慈已经把刚才的对答忘得差不多了。孟进松在他身边蹲下，递了根烟给他，心慈摆摆手表示不要，他现在连拿根烟都嫌费劲。 你没听出来白水霄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？他认为自己是自卫，起因是我们要害他们，是我们先动的手，而不是他。 慢着慢着，我有印象了，他还说他在保护自己爱的人。我操，他爱的人是谁啊？动神在哪儿呢？ 可能是还在里头没能催吐出来呢。 孟劲松示意了一下他的肚子，又拍了拍他肩膀， 仙子应该刚到湘西就被他盯上了，他一定调查过山鬼，也知道你是唯一一个外人，对你的戒心不那么强，再加上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，再接再厉啊，说不定啊还能从他那里套出别的什么来。我跟邱栋他们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会主动的配合你。 配合？配合个屁。 心慈忽然想起了点什么，哆哆嗦嗦去扯裤脚，想跟孟劲松说那些人太恶心了，居然把痰吐到他裤脚上，哪知一抬头孟劲松已经走远了。心慈放下裤脚， 很好，非常好，你等着，等千慈回来，你给我等着。 从石峰返回崖下的这一路并不因为来过了一次就变得平顺，照旧耗时耗力，再加上断水断粮反而走得更慢。到了崖下时，算算时间已是傍晚，神棍眼尖，隔着老远就看到崖底有什么东西越来窜去。 哎，那是什么？ 话音未落，就见那东西无比雀跃，一路纵奔而至，是那只上去报信儿的小白猴，形象比先前更滑稽了些，肩上多了个挎包，那小白猴窜动的时候挎包打着身体，看那挎包的形状凸起，里头应该塞了一小瓶水和不少能量棒，看来上头也预计到了下头的吃食快告罄了。 小白猴到了近前，并不往孟千姿身上扑，突然定住，然后转过身，非常神气地挺起后背给他看。神棍还记得之前他的背上写了一个人字，定睛看时，人字还在，只是添多了一横，成了一个大字。神棍不明就里，奇怪地问道： 大大什么？ 江恋没吭声，默默数了数，大字是五出头。果然，就听孟千姿说了句： 是我五妈到了。 再等了一会儿，半天上传来声响，仰头看时，三根结实的长绳一路急放，如灵蛇般直探了下来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 Thank you.